啊，是这样，既然咱们想要这个炮仗，但是又不能放炮仗，咱们就应该找些替代，替代炮仗。 明白？ 拿什么替代呢？ 替代还不如我找一个唱快板的， 啊， 给这门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打 啊， 那也麻烦是吧？ 买卖铺户列两排， 哎， 啊，也有买也有卖， 不太像卖酒的。 像卖板的， 找人雇人花钱，你就你们俩了，你们呀就给我演炮仗。 河南演相声的， 他这意思让咱哥俩 啊 穿着这造型，上面来一点儿，门口演炮仗。 哎呀，穿身红就行，穿身红，戴上帽啊，一站，你在这开业这儿，你在大吉这儿，完了你们就给我学那炮仗声就行了。 学炮 炮仗， 对你们太容易了吧？ 拿嘴学。 那可不是拿嘴学吗？ 您那意思拿我让我们拿嘴学炮仗， 哎， 就仿佛是这门口放炮一样。 小丸的领会力非常强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哎，你是愿意学这个窜天猴啊，还是愿意鞭炮呀？ 我没听说学窜天猴的， 滋 没了， 砰一下，哎，对， 真像那周 棒。小周确实是有灵气啊。搞音乐的人就是有旋律感， 是 为什么找你们俩呢？那个门口的说了，一个是呢就是你们二位闲，二呢一个是你们 不要钱， 第三是这个声音好，这条是我们最看重的， 哦， 肺活量大， 吹个大气球， 吹气球，游泳圈，小船， 全用嘴是吗？ 那会儿没电，小周就是五毛钱一回，五毛钱一回， 轻松晃动的小人儿，小周厉害。 那是小周一家子一块儿吹的。 小丸啊，口气特别好。 对， 以前学的 曲团干过， 虫鸣鸟叫，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学的天上飞 得富的， 哎，蛤蟆。 你给我学个云彩， 您放心，那天我就准给您学出蛤蟆来。 哎，咱说点正经的，到底学什么来的？ 学炮仗。 学炮仗。 明天九点钟啊。 九点钟。 你们早点来。 中午这得管饭啊。 管。放心， 您而且这放一会儿也得歇一会儿， 是累了就歇会儿，不能让你们俩这气绝人亡啊！ 到死了用咱俩。 不是我搞了这么多年演出的，我想问问为什么要接这个活儿？ 这不是大哥的事儿吗？ 啊， 可不， 对了， 到时候有酒送你们啊！ 可以的，好嘞，茅台，咱俩这出去，咱送人也能办成事儿，对不对？ 中， 来吧， 那就别忘了啊，红头红身子红鞋。 好，不是演炮仗吗？ 来了。啊，还有两分钟啊！ 姐的开始吧。 行，穿的还行啊，可以，下功夫了。 那必须的， 他确实下功夫了。 好，那咱们就准备了啊。 哎， 我说三二一，咱们就开始放炮啊。 好好， 三二一，走。 姐， 这鸟儿我们就不要了，上来就放炮。 一米多长的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哦， 上来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我是觉得为了像，还有那事儿。 分开啊，一个是小鞭炮啊，串鞭，一个是那个叮当叮当的那个二踢脚。 哦，好嘞。 那咱俩是不是脆一下啊？我来这二踢脚吧。 我来二踢脚吧。 哎呀，你看你知道。 我来二踢脚。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二踢脚是不是？ 你这个嘴夸小娃儿那个串鞭啊。 我串鞭啊。 对，你是那个一二三五六七的时候，我是那俩五一十。 好 吧。 三二一，开始！ 叮！ 噔噔好，那三二一，开始！ 啊，你看， 噼里啪啦， 这件事是个真事儿。最近呢，河北河间市一家门店让两位小伙子用嘴模拟烟花炮仗庆祝开业。老板娘说了，本来是想用真的炮仗，但是考虑到环保问题，觉得这个方式更加新奇，既能宣传店，又能做好事儿。而且俩小伙子呢，都是老公的朋友，所以为了哥们儿，豁出去了。那么街坊们就说了，哇，这真是本年度最佳的炮仗啊！哎，春晚的临时放炮的任务就交给他们俩了。 叮 当。噼里啪啦， 伤心里真恰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天地找不到，天天飘，上课又迟到，哭妈妈，哭哈哈，做事不能。